锵锵三人行，哎，今天这个陶杰老师，哎，陶杰老师今天穿的怎么这么精神呢？好像是健身房里出来的。 天气热吧，对不对？ 哎，不是，显示出您最近这个身材有改善。 没有，一向是这样。 哦，一向身材好了， 比较自律一些。 好，所以呢， 要人到中年就挺着个大肚子，酒色财气这个样子啊。 对， 就是在外面有碍观瞻。 所以呢， 这我呼吁这个国人呢，到了40岁啊。注意一下外形 啊！哎，您、这个、 不要看样子就出来，就好像你整天晚上就泡在卡拉 OK VIP 房间谈生意，两边各一个小姐这么样的一个气质。 哎，您还别说、您这个观点呢，有些这个女性主义者会赞赏你了。 啊， 现在中国有些女性主义啊，就开始批评，就说是光让我们女的穿得好看，是吧？ 是啊， 说 你们这种不巧吃 直男叫什么？直男癌的 low 审美是吧？直男癌的 low 审美，什么腰带上挂一串钥匙什么的。 你又骂那些上海姑娘去泡洋人啊？泡洋人都是女汉奸，那么男同胞为什么不先照镜，照照自己镜子？ 对， 你有100亿的身家也没用，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陶老师今天听说这个台湾美女伟杰在这里，特意的收起了肚子。 我这一上来就放一炮啊！对不起， 您讲的这个确实跟这个男欢女爱，或者说是进一步到男婚女嫁，它有点联系。因为呢，你看现在有的时候啊，这个结婚没结完呢，两口子成冤家，这样的传闻听到的非常多。最近网上呢又出来一段，说是从成都那边流出来的。哎，说开始说呀，这段这个视频长达1分18秒，就人们看了之后，哎，今天中国这个网友我觉得有意思，普遍的表态胜过关心真相。 对，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啊，大家对事实，比如像你发表一通言论，陶老师你发表一通言论啊，大家啊似乎更关心的是他讲的这个理跟我有没有共鸣。 嗯， 至于他讲的这个事实啊，没有什么人关心。所以咱先别说这个，咱先拿出这个所谓的这段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婚礼是一件喜庆的事，在婚礼上通常新郎都不敢开罪新娘，都是宠爱有加，但今日这场婚礼却显得有些分外。就在婚车到来要下车的一会儿，新郎发火了，对新娘拳打脚踢。新郎拿了几万彩礼，说好女方要赔彩礼的，可是婚礼当天女方的陪嫁啥也没有，丈母娘全藏着给新娘的弟弟成婚用，这让新郎很是不爽。眼看着婚车到家了，新娘却不下车，有8800的下车费，这下完全激怒了新郎，自个儿下车上去直接把新娘拉了出来。 今天这个网络谣言呢、我看呢就是别有用心。 完全跟那个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的感觉。 不，但是呢他实际上是为了挑起啊好多这个所谓这个屌丝男呢、对这个你们这种啊 女生要彩礼要这个聘金要什么的那个攻击。 所以呢这个视频一出来人就骂了，说这家人卖女儿嘛，是吧，太恶心了、什么几万的彩礼啊，下车到了新郎家门口还要8800下车钱，不给8800不肯下车，所以新郎发飙了，对着新娘什么拳打脚踢。哪成想呢，完全是网络谣言，是吗？哎，真相咱们红衣女子 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后来他们是出来开了，就是两个人接受访问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情，两个人早就已经讲好什么彩礼什么什么都是双方就是都不准备什么的。那新郎发火原因是因为旁边的路边的民众实在太多了，原本短短的时候每个人都要红包要红包，怎么良辰吉都到，两个人还没有办法下车，一气之下才把这个新娘这个拽下来。 那你有种你就打旁边的那些，你打自己老婆干嘛呢？ 不是，他没打， 没打，他就是只是把他拉下来。 他可能说的是这个主婚车的司机，就是说他是这个主婚车呀，旁边人一路就是要红包要红包，然后到最后快下车的时候，说这个主婚车司机的老婆还抱着孩子拦着车门口要红包，所以他就急了。然后他老婆当时是他这媳妇儿手里捧着捧花，他没打他就生气，可能把这个花扔一边了。但是传出去呢， 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 他说你们现在网络上聊的对我们夫妻对我们家庭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伤害。所以哎，陶老师你对这个事儿第一观感是什么？ 哎呀，这个我让我想起啊，这个佛家说六道轮回，六道呢有上三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 下三道呢，就第一道就叫恶鬼道，人家这个新郎新娘啊，都是一路上去拜堂，你就一路上跟着这么多恶鬼要钱啊，好像七月十四那个鬼节一样，这也太难堪了吧。 对， 你是不是缺这个钱呢？今天我们国家这个外汇超过3万亿美元，人均收入据说早就超过你们小台湾，对不对？1000块钱， 群众生活联系国家形势。 那啊，而且是成都这大城市啊，这很有文化，天府之国啊，诸葛亮的故乡，这么一路子啊，这要钱啊，要吃的，要这个要那个，这不像话。 嗯， 我不能说这个国这个事情反映了这个很低档的国民素质啊。 嗯， 这可能这个这些年啊啊什么都讲经济效益啊，而且这种本来这个闹闹洞房啊，玩玩新娘啊，啊，就是把这个新郎送到洞房里头就闹一阵子。现在近年有扩大化，啊，有这个外向化的倾向。 哦，你觉得还是扩大了？ 那扩大， 我还以为应该是逐渐减少的这个趋势呢。前两年说是有过一个把这个什么新伴娘啊，什么这个衣服都给脱光了，最后那伴娘都自杀好几次弄的。哎，台湾人好像挺文明的。 我觉得台湾在伴娘的身份上面是属于就是跟新娘站在同一个阵线的姐妹，比较像香港的这种姐妹团跟兄弟团，没有会恶整伴娘，你通常只有恶整伴郎而已，而且我们也不会恶整新郎。 那个新 台湾，我就问你，台湾的现在的婚礼上有没有最后闹得大家不开心的？ 不敢。因为台湾如果比如说迎娶，他是要算时辰的，所以他每个时间要干嘛都是要算得很准，而且长辈都在，哪敢这种什么又摸又拖又什么不可能的事，因为长辈应该直接就翻脸了吧。 我们这个我就跟你说，主要是这个观众和看客又加上这个互联网，就是到底原始的事情是怎么回事是另一件事情。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说这个这个大陆的这个互联网啊，这个网络谣言呢，而且呢就说这个网站造这个标题，咱现在都知道这个标题党是吧，那就比如你比如说哎，这个咱们今天本来聊的别的个话题，但是呢陶杰老师说了一个词儿叫女汉奸，我要是标题党肯定把这期节目命名为陶杰怒斥女汉奸。 这可以啊， 横上这流量就上去了，你流，但是太缺德了。 对啊， 你知道现在中国就是说，哎，就像陶杰说的，3万亿、几万亿哈，但是呢，某些个媒体、某些个网站啊，包括我们节目在内，大家什么批评都得捎上自己啊。哎，我觉得怎么还是像穷疯了似的。 嗯， 我现在就觉得那天我跟一个网站的就是说，我说我们这个节目，你给人家弄这个标题，明摆着就是伤害人家家庭，是传出去就是黑人家，因为最后流传的就是你这句标题啊。我说你穷疯了，你就是说你们网站为点点击率，哎，你要是非洲灾民，你不这么弄你就饿死了，那你出去卖淫我也可以理解你。但是为什么现在就有些我觉得生活没那么困难，可你至于你干的这种下作的这种手段呢，简直是就作恶了嘛。 因为现在点击率是 太重要了， 硬道理。 不是， 因为网评视频都有商品冠名赞助，赞助呢他你下一档要加他多少广告费呢，得要看那个这个点击率，对不对啊，所以没办法，点击率啊，吸睛率啊，啊，这个呢是面向市场的一个啊一个必然的现象啊。那个新郎哥刚才那也有责任，你既然知道一路都有恶鬼跟你要钱，就是趁早把那500块人民币啊换成这个小的钱，一路上就杀出去。 而且我为什么问你这个台湾香港的这个类似情况，因为我觉得通过互联网一传呢，反正是内地的这个婚礼啊经常闹得最后啊乐极生悲。你包括那阵儿有个明星结婚，你知道吗，也是一些女明星去，本来他们在玩，把这女明星扔到游泳池里，也不知道人家可能是在玩，但是这个互联网上一出来最后弄得又道歉。我觉得你办事儿的人家你不尴尬吗？ 非常尴尬。 伴娘， 但我觉得有互联网的好事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才可以看到会去反思，就像这一次比如说除了刚刚这个新郎新娘这个 被假冒这个事情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新娘，这个伴娘被乱摸这件事情，伴娘被乱摸这件事情，其实那个影片真的，你就是一般人看到就想说你们是怎样，你们就是明着就是那种猥亵罪，就是已经是公开刑事犯罪，但也因为视频的传播，很多人就开始指责，那甚至是说，我觉得以后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哎，如果真的以后当伴娘的时候遇到这种色狼，告死他，把他带去抓起来，直接报警啊！ 你知道我们那儿有的事件，到最后弄完了之后，这个伴娘被摸了一塌糊涂之后啊，最后搞出事情来了，然后呢，伴娘还要替他说话，因为伴娘也要做人，觉得哎呦，你看大家都是朋友街坊。因为这么一个事情弄得他进派出所了， 所以现在愿意当伴娘都是真姐妹来着。 伴娘我觉得有就是以后得穿铁内衣到婚礼 天马，然后穿高领什么的。 这个里边哎，陶老师您就有学问哈，我得问请教你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啊一直就没闹清这件事儿，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吧，应该尊重这个公序良俗，对吧？尊重这个所在国，也就是自己祖国的是吧？在这种文化，对吧？这种民俗，我可以尊重。可是实际上，作为我心里还有一个小孩儿，就是指出这个国王新衣的那个小孩儿，我有很多问题，听起来非常幼稚。就是说啊，为什么婚礼要热闹？我就提出一个非常天真的问题：为什么我跟谁结婚要让你们知道？因为。坦率说，如果照我真正的想法，我要不跟伟杰要结婚，我跟你说谁我都不请，我们就偷偷摸摸领个证就完了。甚至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结婚是多么光荣的事儿吗？我觉得你们俩结婚，你们俩自己知道就行了。这是我心里那个小男孩的想法。可是，哎，陶老师，你说这为什么要广为人知，要热闹？ 这个没办法，中国人那个孔孟伦理的文化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一男一女结婚不是你们两个的事儿，双方父母的事，因为要开枝散叶，百子千孙啊，还要的办得风风光光啊，不然没面子，对不对？这中国人就是一个婚礼，一个丧礼啊，就是办得非常要有面子的，啊，像你这个陶哥，你这个有一点的。就是说有一点的洋人的那种小资产阶级思想， 我 以为结婚呢要跑到什么拉斯维加斯啊，或者像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找个小教堂弄个神父啊，然后就当众的祝福就算了。这个不，你是为别人活的，为你父母活的，也是为凤凰卫视的听观众活的， 也就是 不是为跟你老婆你自己活的，你知道吧？这叫大我 哦，感觉我还自私了。 真的，讲完之后我都有种要立正坐好，想说原来我们不是为我们太自私了，不可以这样子。 有道理，就是太把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小我，没有把这个小我汇聚到人民群众大我之中，是吧？然后不仅婚礼直播，洞房以后我也直播。对的情况 应该会被抓走啊。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也是最近的这个新闻，你看6月8号西安网警巡查执法，是因为出来一个视频，两个男子夹着这个伴娘摸胸，然后 手都伸进去，然后 一直在进行 干嘛， 一直在进行肉搏，你知道吗？然后最后发现公安局也管这个事儿，一看哦，现在把那两个都抓了，都抓了。但是就是说这个疑似伴娘的反应令人尴尬，因为这个伴娘说 我们认识 救救他们。对， 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我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在台湾或在香港都是比如说结婚的过程当中要热闹，但是热闹跟猥亵为什么可以画上等号？这个古以前的习俗有规定说一定要在婚闹过程吃伴郎伴娘豆腐吗？或是要吃新娘豆腐，有这件事吗？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知道什么叫一种叫什么人格？我最近爱听这个人说啊，当然现在屌丝这个词儿好像都成了褒义词了哈，代表着是 广大群众的心声， 广大群众哈。但是实际上呢，假如把这个屌丝这个词儿作为一个贬义词的话，我现在就经常听见身边一些人说某些人呢就是那种屌丝人格。他说什么叫屌丝人格嘞？他说你看啊。就是他们甚至举一个例子，你看过那个魔戒吗？就是那个魔戒那个电影，魔戒那个电影有一个小怪物，就是那个 骷髅， gloom， 嗯，是不是叫 gloom？ 就那个浑身粘液，那个到处跑，就是那种啊，自贬自低，自己也不拿自己当人看。他说我后来我还觉得挺新鲜，我说什么叫屌丝人格？他说你比如说啊，好像说我爱自嘲，对吧？说哎呀，那个我最近发现我变丑了，我发现我越长越丑了，自嘲，对吧？正常的人呢都会说。不会的，你看，但是这种屌丝人格的人呢、啊，他好像那种啊幸灾乐祸呀，就是那个不是，你他一听你说你变丑了，哎呀是啊，你看你又变丑了，你变丑，他高兴，他真心的高兴，就是你明白吗？就是在人群当中，我现在发现很多人都跟我谈到有一种人呐、啊，就是那种下贱到无聊。就是这种自己也不拿自己当人看，就像我像这徐子东老师也说有一种人呢，就是说瞧不起别人呢，也不大瞧得起自己，就是那种里外不是人的，有没有那么一种人？就是比如说赖不唧唧的婚礼上跟人家这个喝两杯黄汤，跟人家这个伴娘你知道吗？就是你说人群里有没有这么一种人？ 哦，成千上万。 满坑满谷， 就广州话讲烂垒封，就扶上壁，就烂泥扶不上墙。 因为现在这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呢，是我要给这屌丝说句啊这个公道话，也不是每个小男人像涛哥您这样啊， 我也是屌丝啊， 这么强大啊，有这么多的粉丝， 大屌丝 啊，就作为你10000000+的这个粉丝呢啊，他这个存在很渺小啊，就跟你比一条精虫都不如。那你不是啊，你又是名人呢 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屌丝是把自己这个平庸渺小的这个命运啊投射在一个啊他要攻击的目标身上。比方那个伴娘虽然不是名人，但是你长得漂亮啊，长得青春啊，对不对啊？或者是啊他自以这个屌丝自居，他觉得自己癞蛤蟆啊吃不起的天鹅肉，好，今天就有这个宝贵机会， 他自然您讲的，对，您讲的这个是千万条精虫之一，好像是小人物，但是我使用的这个词儿，我也是听来的啊。这个屌丝人格呢，未必真的出现在社会的底下层，有些个贪官，你看最后爆出来的，他强奸你，他跟女下属之间就是这种赖不唧唧的，跟着女秘书或者是。坐在汽车的这个后座上，你知道吗？一喝两杯小酒啊，到最后就跟这个女同事撕了来撕了去。你看这种，你说他社会地位低吗？他按说是官员呢，可是呢，他干出来的这种无赖的这种事情，不少不在少啊。 这种是比较特殊了， 内心自卑吗？ 这个地位比较强大，但是内心呢， 依然猥琐， 非常的弱小。啊，所以就造成这样的落差。 不，你知道，就是在咱们的，我就是说，中国啊，有很多人，我觉得都是有德的，咱们不能打击一大片。但是呢，是不是因为咱们毕竟是从一个前现代国家在过渡的过程中，我又觉得呢，永远这个社会里啊，有这么一部分人，咱们就觉得叫没皮没脸，强人所难。比如说，我认为什么叫现代文明人，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懂得别人对你的拒绝吗？别人要不喝酒是，你就要尊重别人不喝酒哦。别人女孩子说你不要再对我动手动脚，你就叫应该收手。我认为这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但是我现在发现中国社会有一少部分人，他们好像这种，哎，腻腻歪歪就跟你不分你我，他不知道你说不啊，他根本不知道的。 你给面子就给我干了这杯。 对对对，怎么竟是这么一些？ 对，这好难拒绝哦，这怎么办呢？ 潜 绑架别人， 对啊， 潜规则吗？这里头话里有话吗？知道吗？这中国人里头那个《三国演义》那里头的那种明争暗斗吗？啊，瞪着你眼，哎，你给我面子，赏脸，就请你，哈，干了这杯，这是邀请呢，还是威胁呢？ 威胁。 威胁呢？你心里你自己明白。这面前这个兄弟可能3年前啊，你跟他抢一个女朋友啊，被你抢到了，今天我们商场相逢啊，你得求我签这个合同啊，对不对啊？一桌子的人其他都不知道， 我跟你心里明白，对不对？ 啊，很多是有这种权利 狭路相逢。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也是大家冤冤相报，你知道吗？在台湾就是我们也会有，就是在那个比如说婚宴场有时候闹的时候，就比如说也会，比如说什么，我记得以前为什么把酒倒到女生的高跟鞋杯叫新郎喝下去，但我后来发现呢，因为大家的好朋友都这么几个，总是你今天结婚明天可能就换你，后来大家就不大敢，因为你今天整我明天我就整你，会有一个记录下来，就说你上次整我整的时候我这就要整回去。我觉得可能在过去因为累积了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是换我报仇，或者换我来去做这件事情的感觉。 反正你包括这一点上，我觉得台湾人也概莫能外，我认为这个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什么呢？我不是说老外就好啊，但是我发现至少有一点啊，比如说我去英国或者是跟当地他们这个老外朋友玩，我发现他们啊，至少一个底线是不会强人所难。 嗯， 你要早走你就早走，他们都是很，他只有我照我浅薄的所知，只有咱们中国人会这样。嗯，怎么能走呢？不准走。嗯，啊，就跟我玩到几点，然后就中国人好像有一种 都要偷跑，你知道，都要尿遁，说让你晚上赶快 拉。今天呢，我们总有一种强人所难的交际行为在里头。 我就要当一回汉奸，你得向洋人、日本人学习，日本人那个文化。是尽量避免让不相识的人尴尬， 尴尬，对， 不要让人尴尬， 对， 人家这个酒不喝就不喝， 对， 他医生说有，他这个肝不好就是不好， 对，人家不让摸就是不让摸， 对 啊，啊，你现在跟国际接轨嘛，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得自省，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啊，哎呀，包括身边的很多朋友，按说人都是好人，我就发现就是咱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这种家庭文化 基因， 就不拿自个儿当外人， 有这个， 其实你是我什么人呢？你在这儿什么拽着我或者俩， 而且我还有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说为什么旁边人不制止？比如说你是，比如说可能就是，比如说几个人他们玩嗨了，就是忘了或者是忘情了，他就觉得应该这样，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制止啊？ 你不要说制止，旁边人不协从就已经是良民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由这个婚闹啊，我就由人推己啊。我不知道陶老师你有没有这个感受？这两年我行走江湖啊，我脑子里有个关键词，就叫被绑架。 嗯， 我现在发现怎么就是太容易被绑架，你要慎选合作对象。 嗯， 他就是给你绑架。说实在的，过去我就发现啊，香港人也干不成什么事儿。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比如说香港人说你做这个我不做，不做就不做了，就完了。嗯，你明白吗？但是你要在内地的很多地方，我就发现他不是，他是有一种啊，就是输打赢要，反正就是愿赌不服输，然后就是说我要做的事情必须要做到，你问他们不乐意是吧？不乐意咱给他做工作，今天给他弄，明天给他弄，包括我们公司都这样。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吗？你说了不做就 OK， 互相就范。为什么今天这个社会老是强人所难？就是哎呀，你就非要让我们，就像我们过去讲那句话是吧，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嗯，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对，他为什么不能尊重个人意愿呢？ 啊，为什么呢？我也觉得， 我怎么觉得现在你包括你商业上你要谨慎的签合约，动不动就被绑架，就是说你要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嗯， 事先没说清楚，哎，你去什么场合你要小心，不管是演出还是开会。 嗯， 你发现你就完全你被逼在那个气场下要做你不愿意做的事，要说你违心的话，这处处就有被绑架的危险。 嗯，怎么办呢？ 因为这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这个群体现象。 对，群体行为 是吧？本来这个事情你觉得很违心，我不想做这句话，我不想说出来这个口号，我不愿意叫呀。 对， 哎，不知道怎么说。这个老舍当年就说了，啊，一大帮人，啊，指着这个坏分子说要打。老舍将当年写这个小说都是温柔敦厚的，写这个北平老百姓的，很和平的。他的后来这个在这个自传里头或者是回忆里头都写，我明明不想打，可是旁边千千万万人都说这个是坏分子要打。 嗯，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股血气往上冲，我也跟着喊打。你看， 哎，您这 是群众的威力，你知道吗？ 哎，女孩被绑架的也很有压力。 对啊，就像我觉得有时候遇到那种什么喝酒的场合也会啊，人家就觉得就像我不想喝啊，然后他们就会说啊不行，一定要喝啊，难得啊，什么什么看面子或什么之类。但我后来就觉得，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你第一时间制止还是有一点点作用的，就是不要就是不要，你只要不要一两次，也许刚开始会有点痛苦，但是之后大家就知道你是这样子的人，他们也不会强。 不会，那 是因为你太常被绑架了。 没关，要是跟利益有关呢、啊？ 还是继续绑？ 我跟你说，那是轮番折磨你， 好有感触，我可以感受得到你。